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所谓水到渠成毕竟是少数，处长赞许地点了点头。 理是这么个理啊。 他看了一眼复制， 但是你们现在能这么做，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允许。我说了，选择权不是在某几个人的手里。还是那句话，你不可能去凭着几个人改变一个整体的局面。 很多时候，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有一就必然有二，迈出了一步就肯定会走得更远。这不是个人的意愿，而是形势所逼。如果时间再倒回那个时代，很多人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处长的表情有些无奈。 你们还记得你们刚来院里的时候，我都问过你们，做这样的职业，有没有自己的抱负和尊严？你们都回答我，有。 那时候，可以说都回答得毫无犹豫，斩钉截铁。说到这里，处长稍微顿了顿，大概是想起了那时候的复制和新建，不如感慨。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认真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已经成熟太多的青年，审视着两人眼底的坚持和自然，然后很缓慢地开口。 现在你们也经历了这么多，如果我再问一遍的话，你们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吗？ 房间里没有人回答。新建和复制只是看着处长，觉得有些话根本不需要说出来。处长笑了，语气一下轻松了很多。 新建、复制，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个案子，你们敢不敢诉？ 提讯室里很安静，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依然泛着一股压抑人的森冷。新界和复制觉得各自身上都陡然地多出了一份沉重的压力。过了一会儿，新建才接口，一如既往的坚定。 干。 一个字，干净利索。处长满意地点点头，这大概是他这么多天来唯一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笑意。记忆在这个瞬间倒回到了很多年前，他跟一个人并肩站在阳台上，手里捏着一叠的卷宗。这么多年来，那块压在心头的重石终于卸下了。处长笑了很久，一直到眼睛发涩，鼻子发酸，才终于用手捂住了脸，半天不发一语。 啊，想想已经快十年了。当时送到我手上的案子是起上诉，嫌疑人呢，是名工人，没有过案底的。也没有过违纪的行为，因为涉嫌杀害同工厂的郭怀，所以被逮捕。卷宗移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资料是非常的齐全。 处长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复制和新建两人沉默地看着眼前有些陌生的老处长，听到耳边的那些话转化成为现实的瞬间，有那么点不甘心。仅仅这么一句，新建和复制两个人脸色一沉，这是唐大庆那个案子。而处长抬头看了新建一眼。 带烟了吗？ 后者掏出烟盒递了一根给处长，身后的法警看了一下并没有阻止。抽了口烟，处长皱着眉。 这个案子乍一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嫌疑人有供词，证人的证词呢也很完全，鉴定书的所有手续是一应俱全，最初啊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但是判决下来之后，作为嫌疑人的唐大庆却一直说他是被冤枉的，他根本没有杀过人。口供里他是清清楚楚地承认了罪行，突然翻供上诉，当然就会引起注意。我后来跟同事一起啊，把这个案子重新梳理了一次，发觉 关于被害人的鉴定书是有些问题的。对比鉴定的样品是被害人家属提供的，并不是法证直接采集的。我因为这件事对鉴定的结果提出过质疑，但是被上面压了回来，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违反案件程序。后来这案子很快的结案了，维持原判无期。 这时候傅志插了一句， 一审的主诉是季兰。 处长慢慢地抽着烟，视线被烟雾几乎笼罩住了。 这案子过了也就过了，那时候类似的案件太多，根本没顾及得过来。我虽然有怀疑，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也没什么办法。一直到几年前，另外一个送到院里的案子跟当年的案子联系到了一起。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处长做了这么多年的检控，那次大概是最深刻的认识到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这句话。有时候很多结果都是不可逃避的。 一份奸杀案的鉴定书， DNA 的鉴定结果跟鉴定库的另外一个鉴定书样本重叠了，鉴定所报给我们的时候特地做了标识，而那个互相重叠的 DNA 竟然属于十年前唐大庆那个案子里的被害人郭怀。 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怎么还能去奸杀一个女大学生啊？ 新建在这一刻终于把所有的事情串联到了一起，他跟傅志彼此对视了一眼，一直闷在心头的疑团被一个个的解开。处长叹了口气， 唉，郭怀的那份 DNA 鉴定书我上报了之后再也没有音信，所以我找到了季兰，认为这案子应该重审，但是所有跟这起案件相关的证据都在一点点的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消失了，那份郭怀的鉴定书很快也遗失了。 傅志很意外，虽然乌世国的案子有内情是一早就确定的事，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件案子原来追溯起来是会跟唐大庆的案子联系在一起，这里面层层关节所会牵扯到的人他现在竟然觉得根本摸不清楚了。傅志皱了下眉， 那当年死的人到底是谁？ 问得好。 处长笑着点了下头， 这几年我一直在查唐大庆的案子，当年死的人不是郭怀，为什么最后会变成鉴定书指向了郭怀？一个人好端端的干嘛要让其他人都觉得他死了呢？当时证明郭怀和唐大庆冲突的人有郭怀的亲属，有一些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人，但是几乎是一开始案子就被直接引向了私怨杀人，所谓的第二可能硬生生地压制在了假象之下。郭怀的家庭属性非常的复杂，他老婆和自己的妈妈家都是做生意的，但是他父亲却一直跟黑社会有所往来。郭怀这个人啊，平时就属于那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混混，好几起寻衅滋事都与他有牵扯，但最后呢都被保释了。如果当年死的人不是他，那只可能是跟他有关联的人，所以我找人去翻查了当年工厂里的花名册，核对当年附近的工队群众，想翻出来当年除了唐大庆的案子还有没有过失踪或者意外事件，可是一直找不到线索。毕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都失效了。事隔多年的案子想再要找到线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这事儿还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只能私下调查，难度显然高出正常案件许多倍。 处长说到这里，傅志突然想到一件事。 所以你才找到了庄一伟？ 是庄一伟找的我。